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。白起者，梅人也，善用兵，是秦昭王。昭王十三年，而白起为左庶长，降而击韩之新城。是岁，攘侯向秦，举人比以为汉中守。其明年，白起为左更，攻韩魏于伊阙，斩首24万，又虏其将公孙喜，拔五城，其迁为国尉。涉河取韩安邑以东，到干河。明年，白起为大良造，攻魏，拔之，取城小大61。明年，其与客卿错攻桓城，拔之。后五年，白起攻赵，拔光狼城。后七年，白起攻楚，拔燕、邓五城。其明年，攻楚，拔郢，烧夷陵，遂东至竟陵。楚王王去郢，东走喜臣。秦以郢为南郡，白起迁为武安君。武安君因取楚，定乌黔中郡。昭王34年，白起攻魏，拔华阳，走芒卯，而虏三晋将，斩首13万，与赵将贾演战，陈其族20000人于河中。昭王43年，白起攻韩行城，拔五城，斩首5万。44年，白起攻南阳太行道，绝之。45年，伐韩之野王，野王降秦，上党道绝。其首冯亭与民谋曰：“正道已绝，韩必不可得为民。”秦兵日进，韩不能应，不如以上党归赵。赵若受我，秦怒必攻赵，赵破兵必侵韩，韩赵为一，则可以当秦。因使人报赵，赵孝成王与平阳君、平原君计之。平阳君曰：“不如勿受，受之或大于所得。”平原君曰：“无故得一郡，受之便。”赵受之，因封冯亭为华阳君。46年，秦攻韩高氏，令拔之。47年，秦使左庶长王和攻韩，取上党，上党民走赵。赵郡长平，以暗聚上党民。4月，和因攻赵，赵使廉颇将，赵军士卒犯秦赤兵，秦赤兵斩赵皮将家。6月，献赵军，取2丈4卫。7月，赵军筑垒壁而守之。秦又攻其垒，取2卫，败其阵，夺西垒壁。廉颇坚壁以待秦，秦朔挑战，赵兵不出。赵王朔以为让，而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，曰：“秦之所恶，独为马服子赵括将耳。”廉颇一语，且降矣。赵王既怒廉颇军多失亡，军朔败，又反坚壁不敢战，而又闻秦反间之言，因使赵括带廉颇将以击秦。秦闻马服子将，乃因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，而王和为魏皮将，令军中有感谢武安君将者斩。 赵括至，则出兵击秦军，秦军佯败而走，张二骑兵以截之。赵军逐胜，追造秦壁，壁坚拒不得入，而秦骑兵25000人绝赵军后，又一军5000骑绝赵壁坚，赵军分而为二，粮道绝，而秦出轻兵击之，赵战不利，因驻壁坚守以待救治。秦王闻赵食道绝，王自知河内，赐民爵各一级，发年15以上息邑长平，遮绝赵旧及粮食。至9月，赵卒不得食46日，皆内因相杀食。来攻秦垒欲出，为4队4伍复之，不能出。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战，秦军射杀赵括，括军败，卒40万人降武安军。武安军计曰：前秦已拔上党，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，赵卒反复，非尽杀之，恐为乱，乃挟诈而进坑杀之，以其小者240人归赵，前后斩首虏45万人，赵人大震。48年10月，秦复定上党郡，秦分军为二，王和攻疲劳拔之，司马耿定太原，韩赵孔使苏代后壁说秦相应侯曰：武安君秦马服子乎？曰：然。又曰：其为邯郸乎？曰：然。赵王则秦王望矣，武安君为三公，武安君所谓秦战胜攻取者70余城，南定燕营汉中，北秦赵括之君，虽周绍吕望之功，不异于此矣。今赵王秦王望，则武安君必为三公，君能为之下乎？虽无欲为之下，故不得已矣。秦常攻韩为行丘，困上党，上党之民皆反为赵，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。今王赵北地入燕，东地入齐，南地入韩魏，则君之所得民无几何人，故不如因而割之，无以为武安君功也。于是应侯言于秦王曰：秦兵劳，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，且休士卒。王听之，割韩还雍赵60城以和。正月，皆罢兵。武安君闻之，由是与应侯有隙。其9月，秦复发兵，使武大夫王陵攻赵邯郸，是使武安君病，不任行。49年正月，陵攻邯郸，稍立，秦亦发兵左陵。陵兵往武校，武安君病愈，秦王欲使武安君带陵将。武安君言曰：邯郸时魏一公也，且诸侯旧日至，比诸侯怨秦之日久矣。今秦虽破长平军，而秦族死者过半，国内空，远绝河山而征人国都，赵应其内，诸侯攻其外，破秦军必矣，不可。秦王自命不行，乃使应侯请之，武安君终辞不肯行，遂称病。秦王使王和带领将， 八九月为邯郸，不能拔。出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将兵数十万攻秦军，秦军多失亡。武安君言曰：“秦不听臣计，今如何矣？”秦王闻之，怒，强起武安君。武安君遂称病笃，应侯请之，不起。于是免武安君为侍武，迁之阴密。武安君病，未能行。居三月，诸侯攻秦军急，秦军朔却，使者日至。秦王乃使人遣白起，不得留咸阳中。武安君既行，出咸阳西门十里，至杜邮。秦昭王与应侯群臣议曰：“白起之谦，其意尚样样不服，有余言。”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，自裁。武安君引剑将自颈，曰：“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？”良久，曰：“我固当死。”长平之战，赵族降者数十万人，我诈而进坑之，是足以死。遂自杀。武安君之死也，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。死而非其罪，秦人怜之，相议解祭祀焉。王翦者，平阳东乡人也，少而好兵，是秦始皇。始皇十一年，翦将攻赵鄂语，破之，拔九城。十八年，翦将攻赵，遂于遂拔赵，赵王降，晋定赵地为郡。明年，燕使荆轲为贼于秦，秦王使王翦攻燕。燕王喜走辽东，翦遂定燕计而还。秦使翦子王奔击荆，荆兵败，还击魏，魏王降，遂定魏地。秦始皇既灭三晋，走燕王，而朔破荆师。秦将李信者，年少壮勇，常以兵数千逐燕太子丹，至于盐水中，卒破得丹。始皇以为贤勇，于是始皇问李信：“吾与攻取荆，于将军夺用几何人而足？”李信曰：“不过用二十万人。”始皇问王翦，王翦曰：“非六十万人不可。”始皇曰：“王将军老矣，何怯也？李将军果是壮勇，其言是也。”遂使李信及蒙恬将二十万南伐荆，王翦言不用，因谢病，归老于平阳。李信攻平舆，蒙恬攻秦，大破荆军。信又攻燕营，破之，于是引兵而西，与蒙恬会城府。荆人因随之，三日三夜不顿射，大破李信军，入两壁，杀七都尉，秦军走。始皇闻之，大怒，自持如平阳，见谢王翦曰：“寡人已不用将军计，李信果辱秦军。今闻精兵日进而息，将军虽病，独忍弃寡人乎？”王翦谢曰：“老臣疲病备乱，唯大王更择贤将。”始皇谢曰：“已矣，将军勿复言。”王翦曰：“大王必不得已用臣，非六十万人不可。” 始皇曰：“未听将军计耳。”于是王翦将兵60万人，始皇自送至霸上。王翦行，请每田宅园池甚重。始皇曰：“将军行矣，何忧贫乎？”王翦曰：“为大王将，有功终不得封侯，故及大王之相臣，臣亦及时请元池为子孙业耳。”始皇大笑。王翦即至关，使使还请善田者5倍。或曰：“将军之起待亦已甚矣。”王翦曰：“不然，夫秦王粗而不信人，今空秦国假士而专委于我，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，故令秦王坐而疑我耶？”王翦果待李信击惊，经闻王翦义军而来，乃悉国中兵以拒秦。王翦至，坚壁而守之，不肯战。精兵朔出挑战，终不出。王翦日修饰洗沐，而善饮食，抚寻之，亲与士卒同食。久之，王翦使人问军中细乎，对曰：“方投石超聚。”于是王翦曰：“士卒可用矣。”经朔挑战而秦不出，乃引而东。翦因举兵追之，令壮士击，大破经军，至齐南，杀其将军项燕，经兵遂败走。秦因乘胜略定京地成邑，遂于鲁荆王复除，竟平京地为郡县，因南征100月之军，而王翦子王奔与李信破定燕齐地。秦始皇26年，晋并天下，王室盟誓功为多，名溢于后世。秦二世之时，王翦及其子奔皆已死，而又灭盟誓。陈胜之反秦，秦使王翦之孙王离击赵，为赵王及张耳据潞城。或曰：“王离秦之名将也，今将强秦之兵，攻新造之赵，举之必矣。”客曰：“不然，夫为将3世者必败，必败者何也？必其所杀伐多矣，其后受其不祥。今王离以3世将矣，居无何，项羽救赵，击秦军，国虏王离，王离军遂降诸侯。”太史公曰：“比语云：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。白起料敌何变，出其无穷，声震天下，然不能救患于应侯。王翦为秦将，夷六国，当世时翦为宿将，始皇失之，然不能抚秦建德，固其根本。偷和取荣，以致莫身。及孙王离为项羽所虏，不亦疑乎？彼各有所短也。”